唱着生日快乐，祝我

是时间的过错，我们只能错过。我有多么想念，你有多遥远，早知道结局是不能抗拒的错，停留在这一刻，不想逃脱。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不想念你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也许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。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，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。